轻轻推开这扇门，你迷人的眼神散发着温存，感觉你就是我命中的那个人。 你终于打开这扇门，其实我已等得心急如焚。你美丽的红唇散发着青春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。你是我的人， 我是你的人， 从此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两个人。 我要从清晨陪你到黄昏， 手牵手走过这一生。你是我的人， 我是你的人， 一定要做这世上最幸福的两个人。 我要用热情温暖你的心， 手牵手走过这一生。珍惜，拥有你的日子不再孤单，说一万句我爱你也不过分。你是我的人， 我是你的人， 从此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两个人。 我要从清晨陪你到黄昏， 手牵手走过这一生。两个人， 我要从清晨陪你到黄昏， 手牵手走过这一生。你是我的人， 我是你的人， 一定要做这世上最幸福的两个人。 我要用热情温暖你的心， 手牵手走过这一生。 牵手走过这一生。